是多路同做过梦，我已是一代人在少年梦中，不觉醒后要归去，三餐一宿也共一生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最上我做你想做的，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？欢喜相比，老病生死是不想转移。恨台上轻轻话，台下我不是我跟。长自点点风雨声连连，似是故人来。何日再聚，何地再聚，只今夜真暖。无份有缘，回忆不断，生命却苦短。一种相思，两段苦恋，半生算再年月深远，望你远远想着永恩怨。长自点点风雨声连连，只是故人来。留下你话，留下我在世间上终老。离别以前，未知相对当日那么好。执子之手，却又分手。相识万年后，对对，只恨看得到。十年后，相识。